今晚請到程翔先生上嚟啊，就係最出名嘅時事評論員啦，係， 唔好咁講， 對中國香港相當之了解，亦都係我哋新聞界嘅前輩。 不敢不敢。 咁啊，請到程生上嚟，各位有啲表示支持一下我哋節目啦，捐款 ，OK， 多多益善就少少無區，同埋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點樣做咧？我講過好多次啦，今晚唔再重複。Anyway， 咁咧。阿程生，你認識了我都一段日子㗎啦嚇。我話俾你聽咧，我就有個即係唔係好好嘅習慣，咁啊中意發白日夢，成日發白日夢。咁唔知係咪依排肥咗咧，諗起啲肥嘅人。咁啊有一件咧，諗下就以前烏干達總統阿明或者阿敏啊，即係肥佬嚟㗎嘛。烏干達即係中非嗰度咧。咁佢上台之後咧，就發覺經濟唔係好掂，呢個獨裁者。咁啊諗諗下橋，你知啦，一定要揾啲代罪羔羊出嚟噶嘛。咁啊烏干達咧就有成50,000印度人，咁啊主要係做生意嘅，咁控制咗佢嘅經濟嘅。咁啊烏干達嗱都係你呢班嘅印度人搞到我國經濟係咁差，一夜之間趕走曬佢哋。OK， 咁啊點解印度人？因為佢以前係英國殖民地，咁英國人去到邊度有印度人，好似香港咁啦嚇。走了啦，掂啦，將佢啲資產財產分曬俾佢自己派系啲烏干達人經營。嗱，仲唔掂？我哋而家係收歸國有咯喎，啲嘢嚇。咁但係真係唔掂，點解咧？因為印度人走咧，就可能咧，大家即係佢身無長物，乜都俾你攞曬啊。但係咧，佢帶走埋咧佢哋嘅生意嘅經驗，佢哋嘅供應鏈，佢哋嘅聯繫，佢哋做生意嘅方式，一齊帶走埋喺個腦嗰度。OK， 拜拜。烏干達經濟咧，從此一蹶不振，直情係崩潰嘅。呢個咧就係獨裁者經營呢個烏干達嘅經驗啦。咁呢啲嘢咧，即係因為我啊白日夢諗到出嚟嘅啫。咁啊，但係翻嚟現實啦嚇，即係我都好現實嘅。做節目嗰時候一定要現實啦，一定要理性，唔係黐線嘅。我想問阿程生啦，即係好似最近咧，即係同大陸咧有啲人咧喺度嗌咧，就要賭不要人，話健仔可唔可以攞嗰晚張牌出嚟睇下？啊，呢張牌咧，阿程生喺左手邊嗰度咧就有架炮車嚇，咁咧就係多倫多喺8月17日星期六拍攝嘅。多倫巴一班大陸的留學生係富二代咧，揸住成隊法拉利跑車就去示威。咁點搞示威？因為中共發動全世界的親共華人去示威。咁咧，佢就鬧呢啲香港仔，當時係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香港仔話佢哋死窮鬼，我哋而家 窮逼， 係啊，窮逼， 用嘅話係窮逼， 係啦，即係其實係不雅，不雅。咁咧就留到。不留人，你班嘢唔中意香港咪走咯！我要你個島啫嘛，要埋你個制度，要埋你港交所，要埋你啲金銀交易所，乜嘢嘅整個 institution 我所要曬佢。你唔中意咪躝屍趌路咯？喂，得唔得嘅咧？係咪好似烏干達啊、阿綿佢嗰個即係結局差唔多咧嚇？ 得，留島不留人呢句。咁極端嘅口號咧，最早係用於台灣嘅。 哦， 因為點解咧？喺大概喺3-4年前，即係呢個內地有股好 好好強硬嘅勢力咧，係、 嗯、 對台咧係要求咧係即係呢個武統嘅。 嗯， 咁當時嚟講咧，就大家去傾即係點樣樣武統法。你武統起上嚟嘅時候咧，變咗即係大家即係係光老徒弟。 嗯， 你未必好有用喎、哦、咁樣。 嗯， 咁當時咧就有啲好極端嘅人咧提出呢句口號，叫留島不留人。 嗯， 是打爛了先再建設 ，OK， 即 是不惜將台灣打到稀巴爛。 嗯， 呢、這個係一個將軍嘅講法，要將台灣打到稀巴爛。 哦， 咁樣即係寧可係咁樣樣咧。 嗯， 慢慢先嚟建設，打爛了先建設。 係咪用埋核彈咧？ 哦，咁佢喺佢嘅所有嘅預案入邊咧。用核武器嚟登陸咧，呢個已經係喺2004年咁上下已經有文章係講過，即係喺登陸戰之中點樣使用核武器咁樣。咁所以咧，喺嗰陣時咧就已經係提出話，即係一個好極端嘅口號，就叫留島不留人，即係不惜將你台灣人打死曬啊！唔緊要，我嚟到我再建設。咁估唔到咧，今日咧成班嗰啲咩紅二代嗰啲咁嘅 留學生啊， 所謂嘅留學生咧， 係 啊揸住法拉利，咁就集體嚟示威，然之後又竟然係套用呢個解放軍入邊一啲最極端嘅講法，話留島不留人，即係話你香港人死曬都唔緊要，我派人嚟接管咁樣樣。咁咧，即係呢種咁嘅極端思想咧，係喺最近即係呢個香港反送中嘅運動如火如荼嘅時候咧，即係中共毫無對策嘅時候咧，係諗出嚟嘅一樣即係好極端嘅嘢。 嗯。 咁其實咧，呢一類思想咧，喺大概喺六月七月咁上下咧，就係、是、一個極左。的網站入邊咧，係發放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講逐步點樣消滅香港現有的即係 反對勢力， 即係反對勢力嘅。 係 呢篇文章我睇咗落去之後咧，我嚇咗一驚，即 係 話咧，你我話你唔使咁做啊，你使乜、即係你如果係要用到呢極端嘅手段嘅時候，你好簡單，你宣布一句，我而家唔再實行一國兩制， 係 咁你即刻已經係完全達到你呢啲咁嘅目的啦。你使乜喺度設計一批咁嘅即係好極端嘅政策？ 嚇！ 咁當時嚟講咧，我睇到呢篇文章之後咧，我以為佢係即係一啲極左嘅人嘅白日夢，估唔到咧。就是在大概一個月之後呢，香港中聯辦內部呢在傳閱緊呢篇文章， 係， 咁我就嚇咗一驚啦！我話喂，即係呢啲極左發一瘋嘅嘢，你竟然喺中聯辦內部，作為一啲即係參考嘅文件嚟傳閱嘅時候咧，咁我覺得非同小可啦，因為呢。即係唔係一啲極左人士嘅發一瘋嘅問題啦，可能有已經影響緊一啲 政策 決策者嘅思維。 嗯 啊，咁而好跟住冇幾耐咧，呢篇極左文章嘅一部分內容咧，就出現喺一啲廣泛宣傳嘅 video 嘅宣傳片入邊。咁、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即係內地呢種對香港極不友善嘅。不惜打爛香港，重新再嚟過的思維咧，而家喺內地係滋生緊。 哇！即係佢哋想搞攬炒先啦。 嗱因為有幾個跡象嘅， 係 最近有幾個跡象係令我好擔心嘅。 嗯， 第一咧就係、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佢喺佢嘅社論入邊。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根歸咎為所謂的極端資本主義， 係 佢嘅邏輯就係話，因為喺香港呢種極端資本主義底下，呢個造成非常嚴重的貧富懸殊，青年人買唔到樓， 社會積累大量的怨氣，所以就會藉著一條個反送中的條例咧，即係就爆發出嚟。咁佢話面對呢個咁嘅局面，中央束手無策，因為一國兩制，鑑於一國兩制，所以咧就中央冇法子即係直接嚟干預，所以佢就認為咧。即係呢種而家香港呢種反送中咧，將本來係資本主義造成嘅問題咧，就變成一啲裝水潑向社會主義，造成咧就中央同香港之間咧就好大嘅矛盾。咁所以咧，佢話為咗要解決呢個問題咧，一定要處理香港嘅極端資本主義嘅問題。OK， 咁胡錫進呢篇文章出咗嚟冇幾耐咧，我哋睇到咧就係、是。開展了對李嘉誠 的連串的攻擊，很少有一天，我們看到呢是大概是9月12日咁上下，我具體日子唔記得咗，應該是9月12日咁上下。政法委、人民日報、新華社三個中央級的傳媒同一日呢批判李嘉誠， 就發炮， 哇！批判李嘉誠咧，即係呢個係自從2004年前到，即係 雨傘嗰陣，雨傘之後冇幾耐都 鬧。雨傘冇幾耐咧，就係、是、呢、這個廖望，發咗一篇文章，就係話咧別讓李嘉誠走，即係話咧李嘉誠你唔好話走啊走，你走咧你要擺低好多嘢，你以為你賺錢係你本事，係國家俾機會你賺錢啫，所以你所賺到嘅錢咧，其實都係國家俾你嘅，所以你唔好話諗住走啊走，你一定要擺低啲嘢喺度，即係公開咁樣樣係去批判李嘉誠。咁但係嗰次批判完之後咧，一直咧都冇再去批判李嘉誠，直到今次呢件事咧，就三個。中央級傳媒咧同一日發炮打李嘉誠，咁打李嘉誠咧就好簡單，就係話即係你造成今日香港樓價高企，你地產商難道冇責任？你點解唔向你啲年青點解唔向年青人網開一面，俾啲起一啲即係廉價即係比較平，唔好賺到咁盡，等年青人有機會去買樓，啊呢啲先係真正對年青人網開一面，即係將成個矛頭，將林鄭所造成嘅錯誤嗰個 責任 咧，係轉移咗矛頭去咗啲地產商度。然之後咧就係、是、提出咧就係、是、你呢個地產商咧，即、就、係、是、你應該咧就係你囤積土地咧，就造成今日香港呢個局面。咁你睇下，咁樣發炮完之後咧，啊新世界真係乖乖地捐咗30,000呎地出嚟。咁成個過程就引起我回憶咧，即係50年代中共呢個建立政權之後，為咗要鞏固佢嘅政權咧，就實行呢個土改，所謂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名義上係土地改革，實質上咧將土地從私人手上咧係以分俾農民嘅形式咧，實際上咧就係剝奪咗私人土地。然之後咧，過冇幾耐咧，就用集體化農業集體化嘅名義咧，又將本來分咗落俾農民嘅土地咧，農民歡喜咗冇幾日之後咧，又用呢個農業集體化嘅形式咧，全部收歸國有。咁實際上咧就係將私人土地以呢個平均地權為藉口咧，係先俾農民，等農民過癮咗幾日之後咧，又馬上用農業集體化嘅方式咧，係收歸國有。實際上咧就係剝奪私人土地。咁呢個中央級嘅三個傳媒咁樣講，打香港地產商咧，即係表面上睇就係打李嘉誠一個，實際上係打整個地產商。所以地產商咧馬上發一個聲明解釋話：，我哋唔係囤積土地啊，往往農地嘅開發 要長達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時間，嗯，即係呢個係嗰個香港的收地程序引起的。咁所以咧就唔係話佢哋居心囤積土地，但係雖然地產商咧係地產建設商會解釋咗之後咧，新世界都乖乖地交三萬尺地出嚟。咁，嗯，所以呢個咧就係，是，一種即係好似用翻土改嘅形式咧， 嗯， 即係迫使一啲私人係攞翻啲地出嚟。咁， 嗯， 與此同時咧，我覺得好怪喎，即係根據路透社報導咧，國有企業資產管理委員會咧， 嗯， 簡稱叫國資委啊，喺深圳開會， 嗯， 召集曬百幾個國企同埋央企嘅頭頭去深圳開會，就話要求佢哋咧今後咧係加強進駐香港港企，收購港企，取得港企的決策權和領導權。 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為了因為他認為港企在這個對響應中央的號召那裡呢，這個即不能夠是全心全意， 嗯， 在支持林鄭止暴制亂這個工作裡面呢是沒有盡到全力，所以呢就今後呢就要將這些這樣的港企的領導權和決策權呢慢慢由這個國企央企去取代。但這件事就又令我想起什麼呢？令我想起五十年代的時候呢，農村就搞土改，將土地從私人手上呢拿走，實際上歸入給 鬥死很多地主，啊， 在城市是怎樣呢？在城市就用工商公司合營 的形式， 嗯， 要求呢，就是，你私人企業呢強行要侵這個國家的股，嗯，實際上 到最後呢也都是不了了之，就是，將私人 的業權呢就實際上吞併了，啊，所以最近由於反送中的這場運動，中共不去檢討它的政策怎樣會導致反送中， 嗯， 而將反送中那個成因，那個所謂深層次矛盾歸根為極端的資本主義，所以要實行對這個資本主義的改造。那共產黨在它的工具箱裡面，它改造資本主義就是兩條，一個農村就是實行土改， 嗯， 城市就實行公司合營，那果然就將這兩個工具箱裏邊呢兩套工具咧搬出嚟用， 嗯， 但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個危害性咧就係話呢個咁嘅做法直接危害到香港資本主義個根本個根基。咁我覺得咧嗱，我又唔係地主，我又唔係大資本家， 啊， 但我都要咁樣講，就係點解咧？就是，因為呢，這個是危害到整個資本主義的根本， 嗯 啊，你一國兩制講明是兩制其中一制就是資本主義啦，你現在這樣來做呢，你要改按你 的意識形態來改造香港 的個資本主義社會，我覺得是很危險， 啊，嗯，程先生，啊，即自從這個三大這個黨媒發炮，同一日發炮攻擊李嘉誠及其他地產商之後，即香港的反應似乎就不是很熱烈。除了工聯會的吳秋北就說李嘉誠是曱甴王之外，我見不到香港平時說要打倒地產霸權的左膠，啊，或者沒有樓上的年輕人，啊，或者中即是草根階層人士出來示威，去長江中心或者中新世界新鴻基那裡示威，說要求網開一面，OK？ 那這些左膠呢，即其實最應該響應就是左膠嘛，是不是要地產霸權嘛，他們恨了很久了，現在今次共產黨跟你出手說沒有出聲，OK？ 因為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是轉移著視線嘛，將整個反送中運動的實質的本質是轉移了，去要你將矛頭指向了香港地產商， 嗯， 香港有沒有地產霸權呢？有，但是呢 不是今次這場運動那個 原因， 那個大家的訴求，你不要，麻煩你不要即趁這個機會就借我的力來打 地產商、因為大家都知道整個反送中就是我們要維護香港一國兩制這一制那個完整性嘛。你打擊資本主義是不是實際上呢就是危害一國兩制嘛。所以呢你儘管你是打擊啲地產商資本家，在香港引不起共鳴的，因為那個這些問題的解決是要香港政府去解決，用香港的方法去解決，不是說你由北京發號施令，你說我現在開始用社會主義方式來改造你香港資本主義，不是這樣的嘛。所以為什麼引不起共鳴呢？就是原因就在這裡， 就是政策不得民心啦，是不是硬是窮那個都沒有去長江中心示威說要李嘉誠買給他一間便宜樓，程先生即係你依、這個， 但回應翻你頭先嗰個留島不留人嗰樣嘢。 好啊， 嗱就係話咧，即係內地呢種咁嘅極端思維咧，佢而家將成個香港呢場反佔中反送中嘅運動咧，係解釋為個深層次原因就係香港 極端資本主義。 係咁嘅時候咧，你係開始用啲手法嚟改造啦。咁跟住咧就要換。要開始換人了，換血了，即是那個人口的那個轉換了。那這個實際上就是他心目中的留島不留人，你不喜歡的你走，等我來，這樣。 以你這個對這個中共政治的認識，以及香港左派圈子的認識，現在是不是自文革以來最左？還是在1967年呢，我們即沒有經過1967年、即只是看史書去說1967年的時候有沒有大旗大鼓打擊本地華人資本家？ 打擊華人資本家呢就甚少，甚少，是當時我的記憶呢就個矛頭呢沒有針對本地華人資本家，是將他們當作是團結的對象，要將他們盡量納入來，在這個所謂反英抗暴的運動之中，是要他們幫忙出聲的。其實當時來說，很多那些華人資本家都不會怎樣出聲。我記得我在做這個吳迪洲那個筆記的時候，我注意到吳迪洲當時已經記載了很多這個華人企業家呢，是半心半意地支持，即是你動員來動員到我不會即 是 say no 不過 reluctantly 我是不願意，這一點呢吳迪洲的筆記裡面是記載得很清楚的，他說這個華人資本家呢是半心半意， 半心半意的， 就 是說如果你這樣說，你即對吳迪洲那本日記你就是專家，你寫了一本書的了，稍後你有機會再講講、OK？ 這個是不是中共自建國以來對香港的政策最左最極端的一次呢？狠批這個極端資本主義。 從文宣上來說，應該是最嚴重的一次，但當然我們未見到跟進的行動，所以我覺得看行動才是最重要 的，就是聽其言觀其行， 看行動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最極端的最嚴重 的打擊呢？因為現在還未有行動出來嘛，所以 我不敢這樣說，但你從文宣的角度來說呢，我的記憶今次是最嚴重的，即係你諗下，佢除咗係呢個文宣有講嘢之外，仲喺深圳舉行呢個 國資會 百家國企嘅會議，動員佢哋進一步 進駐 香港嘅港企，取得港企 的領導權和決策權，但如果他真的這樣做的話，那這個就是一個改造 的實際 的手法。但是現在我們還未看到，但當然我已經看到呢，就是他用他的經濟實力，他的市場地位呢，是已經壓到一批港企呢是就範了。國泰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吧？國泰就是港企啦，然後 BNP 這個法國巴黎銀行外企啦，外企亦都係就範啦，佢炒咗佢哋個一個 法律顧問， 法律顧問啦，係，咁即係類似嘅嘢咧，已經係 法國佬嘅企業啊， 係啊，法國佬企業 啊，唔係英美噶， 都要即係都要就範嚇。咁呢樣嘢咧，即係而家咧就係啱啱開始。咁至於今後會唔會有更進一步嘅行動嚟向香港嘅資本家施壓，逼佢哋就範咧？咁我哋仲要再睇睇啦。但是 在文宣上面來說，我覺得今次是很嚴重的。 程先生，其實中共是執到寶的，有香港。香港是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OK? 中共之所以贏俄羅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共手上揸住掌上明珠 Hong Kong、OK? 它的資金、人流、情報各樣東西寫得到、見得到的，或者見不到，在台面或者在台底都可以經香港又出又入。當然你不要說、可能有些貪官都是這樣做，但實際上有些是國家利益是需要有一個這樣的中立的地方，半西方的地方，今次是非常之不珍惜。還有說到國泰匯豐呢，這兩間東西呢，即國泰就是中共是最大的股東，是吧？但是它是由英國人經營，匯豐都是，這兩間公司在國際上是有品牌的，他跟你中共打天下，利用這兩個品牌，今天呢他是親手毀滅、OK? 我相信就陸續有來。中共為何會搞一些自毀長城或者是 suicidal 即是自殺的事呢？我們稍後再談過。現在我們休息一下，在休息之前呢再說一次，既然程先生上來，大家應該有些表示的，努力捐款、OK? 和 share 我們的節目。我們今晚已經差不多爆燈了，收看的人數繼續努力，休息一下。